今日嘅经文系喺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到四十一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耶稣醒了，叱咤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息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今日我哋好高兴，我哋请到杨伯满牧师为我哋证道。证道嘅题目系如何面对人生风暴。 非常之感恩啦，吓喺呢度咧，系再有机会咧，系能够同大家分享神嘅说话。首先喺呢度咧，就向大家系送上问安先啦，吓。纵然美国嘅疫情都好似又多咗吓，好多确诊嘅 case， 但系盼望大家咧都能够喺主里边咧，是能够得着平安，有主的恩典和保守在当中。在讲道之前，让我们再一次我们低头祷告。慈悲两天父上帝，你就是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磐石，我们的高台，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知道在人生当中我们是会有风浪，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在主你里面，我们是能够找到那一种的平静安稳，是我这个世界给不到我们，但是主你就能够是给到我们。我们很愿意在主你的话语里面去学习怎样去面对人生的风浪，求主你的灵就引导我们向我们每一个人去讲说话。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不知道呢大家呢现在是不是正在经历着一些人生的风暴，例如健康起了红灯，婚姻出问题有危机，或者是因为失去了工作而经济又出了问题。人生是总会是有大大小小的风浪，那我们究竟应该是怎样去面对呢？刚才主席和我们读过的经文在第三十七节嗰度咧，就话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暴风雨嘅来临咧，系忽然嘅，系突然之间嘅，系预计唔到嘅，系唔知道几时会发生嘅。我相信当日耶稣同啲门徒喺加利利湖嗰度。他们就忽然遇到是暴风。这个经历真的很真实的，因为我自己呢那一次去以色列呢就坐船呢就由加利利湖的一边就去另外一边。上船的时候呢真是风和日丽的，真是风平浪静的。但是行行下呢就真是忽然起了风浪，并且呢个风浪呢是非常之大的。隻船呢是飘来飘去，即是由一边咁样侧到另外一边。咁我哋有啲人呢是坐咗喺船中间，即是坐咗喺嗰啲喐得嘅凳嗰度啦，是连人带凳呢是飘咗去船嘅另外一边。是突然之间是会遇到风暴，是唔知道嘅，唔会预计到嘅。咁当日呢我哋喺神嘅保守之下啦，咁就冇事啦。咁然之后我哋每一晚呢就返去呢，我哋都会分享我哋当日嗰个嘅经历。咁而呢啲弟兄姊妹嘅分享呢就係话差唔多每一个喺嗰个加利利湖里面坐船嗰个经历里面呢，都会諗起耶稣平静风浪呢一段嘅经文。我今日呢就是想同大家呢是用三条嘅问题去思想 啊呢一段嘅经文。第一条嘅问题咧就系、是、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呢条问题咧就系、是、啲门徒系问耶稣嘅问题。第二条嘅问题咧就系、是、耶稣问翻啲门徒嘅问题。耶稣问啲门徒就话：点解你胆怯咧？点解你哋仲冇信心咧？然之后去到第三条嘅问题咧，就系、是、啲门徒咧系彼此去问：啊呢、这个系边个咧？啊连风同埋海都要听从佢。啊咁我哋就一齐去思想一下。啊，从呢三条嘅问题，我哋思想一下呢一段嘅经文。啊，我哋先睇第一条。我哋丧命你不顾吗？啊，即系我哋可能都会咁样问耶稣嘅。耶稣啊，我哋而家遭遇到咁样嘅情况啦，你唔理我吗？你唔爱我吗？系咪好似有啲熟口熟面咧？呢、这个问题啊，个电话响，啊啲 WhatsApp 嚟咗，原来个肿瘤咧系恶性，个亲人已经离开咗世界。那份工冇咗咯，嗰段婚姻完咗咯，个生命突然之间起咗风暴，咁你会唔会好似呢一班门徒咁样问耶稣：你唔爱我啦？耶稣你唔再理我啦？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嗱，其实以色列人咧都曾经咧系问过呢一个嘅问题嘅。在以赛亚书的40章27节那里，那以色列人 就问了，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看清楚一点，这两条的问题呢其实就是刚才问的那些问题。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即是跟神说：神啊，你看不到的吗？我现在所遭遇的事情你看不到的吗？为什么我的道路好像向你隐藏了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意思就是说：神啊，我知道你看到的，你是看到我的遭遇，你是知道我的遭遇，不过为什么你不理我呢？为什么你不关心我呢？为什么我的冤屈你不去查问呢？其实是真的很普遍的，从过往，从以前、那些的以色列人、以前的信徒，到今时今日的基督徒，都好可能系会咁样问神啊，你唔理我啦，你唔爱我啦，你唔关心我啦。嗱，当然吓，当基督徒遇到人生风暴嘅时候咧，啊，当然佢哋未必系一定会咁样问嘅，吓。有一对嘅夫妇，佢哋喺纽西兰，咁有一日啊。他们就如常这样吃完早餐，那个太太呢就送个丈夫出门口上班。那天是个丈夫41岁的生日，他们就约定呢、夜晚呢就一家人呢就出去吃饭呢就庆祝生日。那个丈夫呢就是在一个的、橱柜工厂那里工作，但想不到那一天朝头早那个工厂呢就冧咗好多嘅巨型嘅木条吓落嚟，咁呢位丈夫咧就不幸咧就俾啲木咧系打中啊嗰个心口咧，就离开咗世界。意外发生嘅时候，个太太唔喺屋企嗰度，佢翻到屋企嘅时候，一班教会嘅弟兄姊妹咧系已经等咗佢好耐，跟住即刻叫佢上车，就车咗去现场那里。这班姊妹在车上面都不是很、这班弟兄姊妹在车上面都不是很敢跟、这个太太说些什么，她只是说去到的时候你要有心理准备。太太当时的心很乱， 但系亦都有一节嘅经文咧，系出现咗喺个太太嘅脑海里边，就系、是、诗篇嘅39篇第九节，系讲咩咧？就系、是、话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如果我嘅遭遇系出于神嘅话咧，我就情愿唔出声，我默默咁样去接受。呢、这个系乜嘢咧？呢、这个就系一个信心嘅信服。喺极大嘅哀伤之中，因为呢位太太佢系认识耶稣，佢系知道耶稣亦都系经历过死亡，但系佢战胜咗死亡，所以喺呢个太太系明白有耶稣喺佢只船里边，嗰啲风浪终归都会系归于平静。呢个太太接受咗丈夫离开世界呢个嘅事实，佢亦都慢慢嘅系去度过佢嘅哀伤，佢再踏上前面嘅人生路。而家佢系香港一间教会嘅传道人，所以弟兄姊妹喺我哋遇到人生风暴嘅时候，你可以问神啊，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你可以咁问，你亦都可以好似嗰位纽西兰嗰位太太咁讲，因我所遭遇嘅系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个分别喺边度？两种嘅回应嗰个嘅分别，就系喺对神嗰个嘅信心嗰度。所以喺第二条嘅问题，耶稣问翻嗰啲门徒：你们啊，问佢哋点解胆怯啊？你们还没有信心啊？嗱，我想大家留意嗰个还字，你哋仲冇信心咩？我想问下大家，耶稣喺嗰个时间佢喺边度？佢系同啲门徒喺同一只船嗰度，正所谓大家系坐埋同一只船。耶稣系喺呢班门徒嗰只船上边，而耶稣就问佢哋，个意思就系、是：既然有我喺你哋嗰只船嗰度，点解你哋仲冇信心呢？点解你哋仲唔认识我呢？嗱，咁我哋要问嘅问题，当然就系乜嘢叫做信心呢？施布真牧师佢俾咗我哋一个好简单嘅答案，乜嘢系信心啊？佢话信心就系认识、相信同埋倚靠神，认识。即是认识神，相信，相信神，同埋倚靠神，这个就是信心。而神学家J.I. Packer， 他都提醒基督徒，他说很多基督徒都分不清楚什么叫做认识神，什么叫做认识关于神的事。弟兄姊妹，我想问下你又怎样？你今日究竟是认识神啊，抑或你是认识一啲关于神嘅事？你是认识嗰啲嘅事实，你认识圣经记载咗某一啲嘅故事。不过呢个系唔系代表你系认识神呢？认识神系一种关系嘅建立，而唔系资料性。所以就算有人是很熟圣经，就算有人甚至读完神学有神学学位，并不表示一定是等于他们是认识神。认识神是关系那个的建立。这个世界呢有两类人，一类人呢就是说我要看见我才信的。另一类人呢就是说相信就等于是看见的了。举个例子，有些人呢就要见到你银行户口那个数目 先至相信咧，神系会供应你嘅需要嘅。但另外有啲人咧，佢完全唔知道银行户口嘅数目系乜嘢，不过佢就知道神必定会供应佢嘅需要。嗱，呢个就系信心。我唔知道你系属于边一类嘅人，见咗先信啦，亦或你相信就系等于睇见。其实信心就系属灵嘅眼睛，相信其实就系等于看见。有信心嘅话，系我哋基督徒得着呢个丰盛生命嘅一条嘅钥匙。嗱，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睇见嘅嘢，将来都会过去嘅，唯有我哋睇唔到嘅嘢，先至系永恒嘅。咁你话杨牧师你点知啊？咁啊，当然系圣经讲嘅啦。哥林多后书4:18嗰度话：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睇得见呢个嘅世界，原来系一个暂时嘅世界嚟。睇唔见嘅天堂，却系我哋永远嘅居所嚟。我屋企咧就嘅客厅摆咗一句嘅金句喺度，系一句好短嘅金句，却系好能够咧。每一次当我睇到呢句金句嘅时候咧，系好能够鼓励到我嘅。呢句金句系乜嘢咧？哥林多后书嘅5:7，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英文是很简短的，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弟兄姊妹，我很希望你能够从看见先至相信，生命转化而成为你相信就是看见。在马太福音14就记载了耶稣另外一个是胜过大自然的故事。这个就是耶稣行在水面上那个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了，我很简单地讲一讲。门徒有一只船那里，那有一天的夜晚呢，耶稣呢就在海面上呢是一路行走，就行去那些门徒隻船那里。那些门徒在隻船上见到夜晚有个黑影在海上行，竟然之间就以为是鬼怪，竟然之间就害怕，即是喊出来是是个鬼怪这样。那耶稣就叫他们，不用怕，不用怕，是我，你放心，是我，不要怕。那然后彼得这个的冲动派，那就当然就即刻就跟耶稣讲，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行到你那里。那耶稣就讲了3个字，你来吧。于是彼得就踏着脚出船外，踏上了在个水面那里，然后呢就行去耶稣那里。开头行得好好地的，怎知行行下，他突然之间将个眼目呢就摆咗喺嗰啲风浪嗰度，见到大风大浪，咁佢就惊，于是佢就沉咗落去。佢沉落去嘅时候，佢就大声嗌：主啊，救我！咁耶稣呢就伸只手出嚟拉住彼得。当耶稣伸只手拉住彼得嘅时候，耶稣就问咗彼得一个嘅问题，同刚才我哋睇嗰第二条问题咧，系好相似嘅。耶稣就问彼得，佢话：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喺人生嘅风浪当中，我哋唔好胆怯，我哋唔好疑惑， 我哋唔好睇环境，我哋单单就系要定睛喺耶稣嘅身上。嗱，头先嗰个行在水面上嘅故事咧，系好有意思嘅。彼得佢系十二个门徒当中唯一一个系有行喺水面上嘅经历，其他十一个门徒咧都仲系好舒服咁样咧，系喺只船嗰度。彼得有呢个经历，点解呢？点解佢能够有呢个经历？就系因为佢系愿意系将只脚踏出去船外边，踏上去嗰啲风浪上边。嗱，如果只船系代表我哋嘅安舒区嘅话咧，咁即系话我哋都需要踏出我哋嘅安舒区，我哋先至能够有非等闲嘅一般嘅经历，一个非凡嘅经历，一个唔寻常嘅经历，甚至好似彼得咁样，一个胜过大自然嘅经历。我曾经都有一只好舒服嘅船，因为喺即系做银行做咗咁多年，都认识，即系点样去做，好多嘢都知。并且咧，我份工咧，银行份工咧，系能够系让我咧系认识好多上市嘅大公司嘅高层啦，甚至咧系有机会同财政司同金管局嘅总裁系有交往啊等等。我都有只好舒服嘅船，但系当上帝呼召我嘅时候，当耶稣呼召我，叫我摆低我银行份工，而去进入教会去全时间侍奉嘅时候，我嘅感受就系耶稣好似同我讲，佢话 ：Come， 你来吧。你愿唔愿意踏出你嘅安舒区？你愿唔愿意嚟教会嗰度去服侍？服侍耶稣，服侍弟兄姊妹。当时我就凭住一个好单纯嘅信心，我就踏出我嘅安舒区。咁我就经历咗十五年嗰个嘅牧会嘅生活，而喺呢十五年嘅牧会生活里边，我自己觉得我的生命是成长了。我有很多的经历是我继续在银行做的时候，这些的基督徒的经历我是不会经历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清楚是有上帝的呼召，我亦都希望凭信心，你能够凭信心踏出的安舒区。这个呼召不是一定要全时间侍奉的，这个呼召是可以进入某一个岗位，甚至是 去继续在职场，不过转换某一个岗位 去侍奉等等等等。但如果你是清楚是上帝叫你 Come， 你来吧的时候，而这个是出自上帝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信服，你能够凭信心是去回应，这样我相信你是会经历一些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是上帝为你预备的，是上帝希望你的生命是能够成长那一些的经历。去到第三个的问题，第三个的问题，那些门徒就大家彼此在问，这个是谁啊？连风和海都要听从他呢？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三节这个行在水面上的经历，那些门徒就得到答案。那些门徒自己说，你真是神的儿子。那些门徒终于认识耶稣那个的属性。其实耶稣都问过门徒这个的问题的，耶稣问的门徒，他说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这个的冲动派呢，就即刻抢着答，他说你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回应他一句，他说你是有福的。今天我都很相信那些人 如果他能够相信和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些人都是有福的。跟着下来，我就想从《使徒行传》的27章里面记载保罗他去罗马的时候遇到一场沉船那个的海难那一个的经历，而去看看我们面对人生的风暴的时候，一些我们需要留意的原则。我们怎样去面对人生的风暴呢？那些原则是什么呢？我今天给三个原则大家。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要绝望，亦都不要放弃。使徒行传27章20节那里就讲到呢，当时保罗和200多人呢，是在那只船那里，而当时的风浪呢是非常之大，又狂风 又浪的催逼。于是这些人呢，在船上面那些人呢，就觉得呢他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觉得绝望，绝望之余呢，他们还想放弃，想逃走，特别是那些水手。 你不要忘记那些水手是专业的航海人员，是专业的航海人员，连他们都放弃，即是说呢当时那个的环境呢的确是几恶劣的。不过弟兄姊妹，我想你留意的原则，面对风暴，人生风暴那个的原则，就是我们不要有绝望的心，我们也都不要有放弃的心。因为破坏力最强的不是那些暴风雨，破坏力最强的就是绝望的心和想放弃的心。可能今天你在一些事情上面你都感到绝望，你都想放弃，但我想告诉你，要放弃其实很容易，要留低在这里面对才是困难。怎样是能够令到人是愿意留低去面对这么困难的环境呢？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我们要常存信心和盼望。这个信心和盼望当然是讲人将个信心是摆在神的话语里面，将个盼望是摆在神那个的应许上面。在《使徒行传》的27章24和25节那里，保罗他就在神里面是有一个很清晰的领受，因为他想去罗马，神当然知道他很想去罗马，那他就跟保罗说，他就说你必定站在Caesar 凯撒面前，并且你和你同船的人都赐了给你，神都赐了给你了。这个就是保罗他的领受，他亦都凭信心是领受了这个的应许，即是说呢他们整船200多人呢没有一个人会死亡的，因为神已经将这些人是赐了给保罗。于是保罗亦都很忠心地样呢，是对那些想放弃的水手啊，想放弃 的船员啊，对他们 说你们都可以放心，众位你们都可以放心，我相信神怎样跟我说呢，事情就会怎样成就。这个是神那个的应许，是这么宝贵，而保罗就是凭信心是去接受这个神那个的应许。听起上来呢，我们好像是很容易明白，但我想弟兄姊妹你都会知道呢，要实践出来呢，特别在大风大浪的时候，在你正在面对一些很困难的环境的时候，要实践出来是一点都不容易。这个第三个的原则呢，就是我们 遇到人生风浪的时候，我们就要忍耐和要等候。咁以赛亚书嘅四十章三十一节，大家好熟悉噶啦。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我头先讲复述翻头先嗰三个嘅面对人生风暴嗰个嘅原则。第一，就是不要有绝望的心和放弃的心。第二，就要常存信心和盼望。第三，就是要忍耐和要等候。有一个的家庭呢，是经历了一场很大的风暴，而这个姊妹呢，就将她这个的经历呢，是用文字呢，是记低下来。在大约十年的里面，这个姊妹的妈妈是患了老人痴呆症，丈夫是有婚外情，跟着生意失败破产，大女呢就是同性恋的，小女呢就有学习的困难，有一种叫做注意力缺失症。她三个仔女还有一个最小的仔，最小的仔就因为个爸爸是有婚外情呢，而是感觉到是很愤怒，是有一段时间呢是有自杀的倾向。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一位姊妹，她面对这么多的家庭的成员，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问题，这个真是一个很困难的环境，这个真是她一个家庭很大的风暴。那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做？这位姊妹，她是凭信心，她去呼求神。她说，她是会跟着圣经的说话去做。而神呢，就用圣经的说话，用申命记八章一至到十节，就向这位姊妹讲说话。申命记的八章第二和第三节呢，我读给大家听一下。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位姊妹，她感受到呢，是神呢是给他有一个的应许，只要他谨守耶和华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神就会领他进入美地。这个就是申命记八章第六、第七和第十节讲，他说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这位姊妹，他感受到纵然这个家庭风暴是这么大，但是他有出路，他有盼望，于是他就决定呢，是凭信心去找紧神那个的应许。结果是怎样呢？我长话短说了，结果就是他妈妈有老人痴呆症，但是他决志信了耶稣之后更加受浸。他丈夫有婚外情的，这段婚外情持续了大约是三四年之后，因为她生意失败，丈夫生意失败，她破产，破产了之后就没钱了，没钱，那个第三者呢也都自动这样离开了她丈夫。在神的恩典之下呢，她虽然她的大女那个是同性恋的，她是毕业之后，她是带了她的同性伴侣回家住。住了一段的时间，但是在神的恩典之下，是有一天他的大女是突然之间是将他那个同性朋友那些东西呢是扔晒出门口，叫他的朋友叫他离开。那这一段的关系呢就这样就结束了。现在他的大女儿是结了婚，还有三个很可爱的小孩子。他的小女是有注意力缺失症，即是有学习困难，但是呢，神的恩典呢是让他学到艺术， 而家咧，佢係有一份嘅啊固定嘅工作。佢嘅啊最細嗰個仔啊，喺佢有自殺傾向嗰一段嘅時間裏邊咧，係有一個同學係基督徒嘅同學，時刻咁樣陪住佢，並且係同佢係一齊係去禱告。結果佢嘅細仔考咗入大學，啊，亦都係大學畢業，有一份穩定嘅工作。喺呢十年嘅裏邊，當然呢一位姊妹對佢嘅屋企人咧係有愛、有忍耐，並且係有好嘅見證。佢話佢確信聖經裏邊每一句説話都係真嘅。佢話上帝管教我、磨練我，唔係單單為咗賜福，而係要我有耶穌基督嗰個嘅模樣。弟兄姊妹，當我哋面對人生風暴嘅時候，嗰個嘅秘訣、嗰個嘅感落，就係要遵行神嘅話，同埋持守對神嘅信心。好啦，耶穌今日佢都想問你三個嘅問題。耶穌想問你，你認唔認識我呢？對我仲有冇信心？第二個問題，耶穌想問你，你點解疑惑？點解淨係睇環境而唔去倚靠我？第三個問題，耶穌話：我就係復活同埋生命。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你信不信？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那里，耶稣说，我将这些事话给你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是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那一个信心去真是相信耶稣已经胜过世界，胜过苦难，胜过你现在正在在面对的人生风暴？你又认不认识这一位平静风浪的主？你愿不愿意相信和依靠他呢？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是告诉我们听，你要将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因为你是胜过这个世界，你胜过一切，你更加是胜过苦难。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主啊，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都是很微小，我们信得不足，也都信得不够。求主你首先宽恕我们，并且你是加添力量给我们，在走人生前面的道路，我们真的能够相信，能够认识，并且能够依靠你。因为你就是那一位平静风浪的主，你就是那一位行在水面上胜过大自然的主。主，感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